对此犯愁容，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你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黄河死了， 亏你求人心把骨肉分离，你拍拍脸心问问自己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·琵琶词》。